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雄安新区首个重大交通项目北京到雄安城际铁路昨天正式开工建设，来听报道。 京雄城际铁路开工仪式到此结束。 上午10点，伴着欢庆的礼炮和鸣笛声，京雄城际铁路正式开工建设。正线全长92.4公里的京雄城际铁路，北起京九铁路里营站，经北京大兴区、北京新机场、霸州市，中到雄安新区，一共设5座车站。其中，从北京城区里营到北京新机场，设计时速250公里。京雄城际铁路雄安建设指挥部指挥长杨斌介绍， 这一段将于2019年9月与新机场同步开通使用。从北京新机场至雄安新区设计时速350公里。雄安站枢纽已经完成了国际招标评选，从新机场到雄安新区将在2020年底投入使用。 京雄城际铁路是联系雄安新区、北京新机场和北京城区最便捷高效的重大交通基础设施。这条铁路北端与北京西站连接，南端与规划的雄商高铁衔接，还将与多条高速铁路连通。杨斌说， 与京宝铁路、京秦高铁、京广高铁等连通，形成雄安新区与京津冀地区及全国主要城市高速铁路联网运输通道。 目前，从北京南站开往雄安新区白洋淀站的动车需要大约1小时20分钟。雄县居民马先生之前曾坐大巴去过北京，他说：“ 都是班车呗，大巴车呗，一般情况下只是2个小时吧。咱也是盼着出门去哪儿能方便点呗。经济开发这块肯定是要好做一点。” 到2022年，京雄城际铁路全线通车后，从北京城区到雄安新区只需30分钟，不仅可以缩短京津冀城市间的时空距离，还能够提高雄安新区通达性和辐射能力。杨斌表示， 对于带动区域间的人员、资金、信息、技术的流动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对服务雄安新区建设、促进河北社会经济发展、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都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接下来来关注一组演出信息。明天开始到本周日3天，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推理名剧《谋杀启示》将在北京巨空间剧场上演，这是阿加莎剧作当中最富女性色彩的一部戏。明晚，中山音乐堂将上演中国古琴名家名曲系列《忆故人》纪念陈公亮先生专场音乐会。陈公亮是我国著名的古琴演奏家，在古琴弹奏与创作历程当中有着独具特色的程派风格。芭蕾舞剧《睡美人》以其恢宏的布景、华丽的场面、高难度的动作被盛赞为古典芭蕾的百科全书。明晚开始，拥有98年历史的立陶宛国家歌剧院芭蕾舞团将亮相国家大剧院舞台，为首都的观众解读这部伟大的作品。作为2018年全国优秀民族歌剧展演的首场演出，3月5号6号民族歌剧《英雄》将在新清华学堂开演。3月9号到14号，国家大剧院原创儿童歌剧《白雪公主》将迎来首轮演出。这部儿童歌剧取材自格林兄弟的同名童话作品，国家大剧院驻院作曲家蔡东真、青年编剧蔡嘉涵、瑞士歌剧导演斯蒂芬·格劳格雷领衔中外主创团队，为青少年打造一部音乐旋律动听、视觉元素丰富的精彩歌剧。

北京时间的20:09，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今天晚上大家可是有耳福了。 对，就在节目开始之前哈，高磊还在这个下套，打算让这个演员让咱们的听众朋友大饱耳福呢。 对，其实不能算是下套，是盛情的邀约，你知道吗？ 明明就是在挖坑下套吗？ 结果呢，两位著名的歌唱演员啊，歌剧歌唱演员呢，非常肯定的告诉我，今天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可以现场给大家唱，哇，我们听的是心花怒放啊！ 哎呦，赶紧请出人家吧。 好， 这个我们今天呢，请到的是国家大剧院儿童歌剧《白雪公主》的主创哈，我们先来请出这部剧当中扮演白雪公主的这位女士哈，国家大剧院儿童歌剧《白雪公主》扮演者。国家大剧院的驻院歌剧演员、女高音歌唱家张欣，欢迎您。 你好，大家好， 欢迎。 真的好白哦，她的皮肤。 你是说，所以选张老师作为白雪公主的扮演者吗？ 不知道，就是作为一个女人的天性哈，就是我一进来我就发现张老师的皮肤真的是超白的那种。 我能再补一句吗？是那种特别健康的白里透红。你看我们俩夸的到位吗？ 就是完全跟高磊是两个色号。就是你知道这种感觉， 我跟你不是在咱们俩说的时候吧，特别逗的是，就是王老师，就是待会儿我们介绍的男高音歌唱家，在旁边一个劲儿的看张老师的脸，你知道吗？他脸平时可能两个人就对唱嘛，可能就看 以白为主呢，我也可以演白雪公主。 好，我们请出这位王老师哈、这个国家大剧院儿童歌剧《白雪公主》扮演王子的这位朋友，也是天津歌剧院青年男高音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王泽南，欢迎您。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泽南， 欢迎白脸王子。 白脸王子是 不，说实话不开玩笑，就是两位真的肤色非常的白， 对， 肌肤如雪， 这是选择白雪公主演员的最基本标准。对， 真的，我记得当时小的时候看白雪公主，就是记住那句台词说、白雪公主那个肌肤如雪，然后什么？ 你是她后妈那身儿吧？ 对，我觉得有点像皇后、巫婆。 就是 啊，太可怕了！ 就是魔镜，魔镜，谁是天下最美丽的女人嘛？ 啊，就是那个坏女人嘛？ 对呀、然后就说啊，白雪公主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然后什么她的肌肤如雪呀、什么的。哇，我这个印象太深刻了， 是吧？ 所以从小我就觉得这个女孩皮肤白白的，真的是特别美。 然后呢，从小就还学会了她后妈的声音，是吧？ 可以去试一下皇后这个角色。 哦，不开玩笑了，跟大家来聊聊正题哈。今天呢，我们就来为大家介绍的是国家大剧院版的儿童歌剧《白雪公主》，拉开了她新的一个演出季哈。那其实说到白雪公主，大家再熟悉不过了，尤其是每年六一前后，我的天呐，您就看吧，北京舞台上恨不能有十几台、二十几台白雪公主，各色白雪公主都在演，当然都是儿童剧，也有木偶剧啊，其他一些艺术形式，但是以歌剧形式出现，应该这是头一回吧。 肯定是头一回 啊、 国内也是头一回，弄不好国际上也是头一回， 也是头一回啊。 歌剧 哇，那咱们国家大剧院为什么会想到要做儿童版的歌剧《白雪公主》呢？张老师，啊， 我来 啊，可以。 白雪公主来， 白雪公主说自己吗？ 白雪公主说两句吧。 啊，行啊， 因为我是国家大剧院的驻院演员，所以我来说两句。为什么？就是我们剧院可能选择这样的题材，因为今天下午我们那个剧目制作部的我们部长还在说，因为现在歌剧市场一般都是面对可能成人，一类的这种受众人群，对于小孩小朋友，可能歌剧的就是市场比就是剧目比较少，就是为了就是让小朋友更好的就是贴近这个歌剧艺术这样的一种西方的这种文化，所以我们剧院就非常的就是力推这样的儿童歌剧。我们已这是第三部了，之前我们国家大剧院还有一部鲸鱼，还有一部那个阿凡提。 鲸鱼阿凡提 对，这是第三部儿童歌剧。我们在这个儿童歌剧这一块是下了挺多的功夫的，希望就是能让小朋友们能以他们觉得适合的方式来让他们吸收这样的文化。 对， 但其实想问一个问题啊，因为它是叫歌剧，它不是叫音乐剧《白雪公主》。所以在这个上面有没有一些就是专业上面的解释？就是说歌剧和音乐剧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差别？为什么这个是叫歌剧版的，而不是叫音乐剧版的呢？包括演唱的一些方式会有区别吗？ 其实这个歌剧和音乐剧它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它表演的形式呢，其实说起来差不多。但是歌剧呢，主要是以首先从唱法上来，主要是以美声唱法为主的。音乐剧呢，你美声唱法当然也可以，但是它要求并不是说那么的高。流行唱法也可以。音乐的风格上也会不同。音乐剧肯定是要从音乐风格上，它的编曲啊、配器啊都是非常流行一些、现代派一些。歌剧呢还是相对古典一些，用这个古典的交响乐团，还有演唱的形式。歌剧当然是不带麦克风的。主要是以演唱为主，舞蹈演员不会说以跳啊什么的，但是音乐剧有可能演员又要唱又要跳，这也是他们的一个功底。就是从演唱从音乐的风格上都会有一些区别。 对对对，其实我们刚才还是再回到那个话题，就是白雪公主像类似于这种儿童题材的舞台剧作品哈、啊、一般比如说就是儿童剧啊， 对， 比如说音乐剧啊、木偶剧啊等等类似的这种形式呈现，我们的小朋友可能接受起来也比较容易一些。 是， 那如果让小朋友就是我们的印象当中啊，就听歌剧大家都得是穿的特别正正式式的哈、往这音乐厅一坐哈，正襟危坐的那种感觉，一听俩小时纹丝不动那种，而且你对歌剧像歌剧你可能还要有一些了解你才听得懂。 是， 对， 小朋友能坐得住吗？他听得懂吗？ 哎，你别说，之前两部这个儿童歌剧我也有去看过 啊、 小朋友坐不住，但是那正因为坐不住他才是小朋友、他因为坐不住他看得非常的入迷、整个他能把他带入到这个情节当中、他反而好像要比成年观众啊，毕竟是成年观众坐在那儿看戏带这种心情心态去的，或者是对这部歌剧的了解他很正，他不会说能够挖到他能够融入到这个歌剧情节当中。像一看一些正歌剧的时候可能成年人会比较冷静，但是小朋友不会，他整个他就融入在这个歌剧的情节当中了，而且又是中文，又是儿童的故事，所以刚才接着张欣刚才说那个话，就是为什么选择白雪公主这样一部儿童歌剧来推广？其实这种艺术的推广教育对于我们文艺工作者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你说如果像为这些孩子们小朋友们去推广这种非常古典的非常有学术性的这种正歌剧，对他们来说很困难接受。 对， 别说他们了，年轻人现在看着都可能会睡着。 对， 没错， 除非是特别喜欢歌剧喜欢这门艺术的。但是小朋友呢，白雪公主基本上每个人在小的时候都可能会 听过 这个格林童话中最经典的这一段童话了，白雪公主的这个故事。所以孩子们他们肯定会受到这个故事的影响，会走到剧院去，包括家长也是，他们你比如说像您刚才您说的这个木偶戏也好，话剧也好， 音乐剧、 包括舞剧可能都会有， 是， 但是歌剧是一种新的形式，可能他看过了木偶剧，哎，歌剧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他就会带着自己的孩子走进剧院来，这个故事首先就摆在这儿了。它太吸引人了。 对， 其实我觉得创作歌剧还挺难的，我个人觉得，因为歌剧其实可能跟音乐剧相比啊，就是它的这个就歌剧美声唱法这种演唱方式可能共鸣会更多，就是更注重一些，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听歌剧的时候不太能听清楚它的具体的词，但是你如果要是演剧情的话，尤其又是给小朋友理解的剧情，你还得让大家去听明白说这个词到底是在说什么，所以就想问问在具体的艺术处理方面哈，就是说能不能给我们举举例子，就比如说哪一个唱段，因为我们知道歌剧它讲求共鸣了，它可能没有那么能吐得清楚台词了、但是又得让小朋友们听清楚这个台词，该怎么办呢？ 主持人，你肯定看了一部假歌剧。 我怎么觉得王老师现在跃跃欲试呢？ 不是， 他要现场要现场来一小段呢，然后让大家听清楚，尤其让你听清楚呢。 对呀，我之前听了一部假歌剧， 你可能听了一部西洋歌剧或者是什么，它确实是发音呀都比较靠就是 靠后 对。 他要形成一个气体柱嘛。 一个真正的歌剧演员，他在唱歌剧的时候，不管他声音靠前靠后也好，他吐字肯定是一定要吐清楚的。 比如说呢， 帕瓦罗蒂真的是他声音就比较靠前，但是他所以他的吐字特别清楚， 很清晰， 非常清晰。 一个好的歌剧演员肯定能让你听清唱的是什么。 对，我没有在现场听过中文的歌剧，咱们要不然示范一下。 我也没有。 对呀，中文的歌剧能唱到什么？因为确实原来听意大利的歌剧，比如说《费加罗的婚礼》啊，等等等等啊，就他的这个方式相对来说，可能 毕竟是一门外语， 对，而且又是意大利文，然后本身听不清，可是中文不一样啊，对吧？ 对呀、 啊， 对， 嗯，我们好想听听现场到底说他这个吐字能清楚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行， 听说王老师下午已经开了一下午嗓了， 是，我 就为了晚上， 下午嗓了， 就为了晚上咱们这一小时直播。 那我先收票去，张欣先唱， 我差点没从椅子上出了去。 先来， 好，那我觉得来一段里边，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上来王子上来第一段吧， 嗯， 很轻快的，很欢快的一小段。 好呀， 啊，一上来展现王子的气质，首先往这儿一站，嘿，帅， 嗯。 别笑，你这一笑我有点尴尬。 我怎么觉得得在旁边来个咚咚锤？ 我已穿越高高的山岗，还想跨过蓝蓝的海洋，站在这无人的广场，像一幅孤单的画像，来到这神秘的地方，想遇见梦中的姑娘，让我在她的眼中沉醉，我沉醉。不行，你的眼神看着我的时候，我有点入迷。 哎呀， 是我的， 好好， 是我有点， 就先来这么一小段。哎， 沉醉了， 真的沉醉了，让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也沉醉了，是不是？ 哎，还真的是 啊、哦！ 而且我觉得他的那个整个的表现力非常强，感染力也非常强， 真的是，而且超出了我们对于这种中文歌剧吐字归音的一个想象，就是非常的清楚，大家听每一个字都是立着出来的。 对、 啊、 对， 但是又不会让人觉得就是哎呀，这个太拿范儿了，就太有歌剧范儿，又不是。 对啊、嗯，你这种感觉是很正确。我当初学美声之前，我也是这种感觉， 是吧？ 听美声哇，感觉离得好远， 嗯、 就是。是从小觉得美声古典音乐离着观众太远了，其实现在自己走上这个职业以后发现其实还是很近的。你要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方式表达清晰你要演唱的作品，要演唱的字儿，要演唱的情感，其实一定要清晰的传达给你眼前的观众。 对、 嗯、 对 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刚才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哈、 啊、 就是说哎，到底这个歌剧会在舞台上面呈现出来一种怎么样的效果。如果我是小朋友的话，我也喜欢啊， 当然， 对吧？然后又能听清楚这个整个的故事，然后又有人在唱这么美妙的歌声，也是非常喜欢的。但是我们再来说一说吧，就是说除了这些之外哈、啊、就是我们还有没有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让小朋友更有代入感呢？直接问白雪公主吧，因为你是这部剧的主角。我真的是看过一部某个版本的这个白雪公主的故事哈、 嗯、 我就不说是哪个版本了。然后小朋友们在看完之后我们去做采访嘛、 嗯、 问小朋友们说哎，你们觉得这个剧怎么样啊？小朋友说阿姨，我想偷偷问你一句话。我说什么话呀？他说为什么最后死的不是白雪公主呢？因为那个剧啊、 嗯、 那个巫，就是那个坏女人， 嗯， 演的特别 好、 嗯、但是白雪公主吧、 哦、 可能就有点太傻白甜了。然后这些小朋友们吧、 嗯、 就不接受那个白雪公主，就问我们说、哦、为什么最后死的不是那个白雪公主呢？ 是因为时代变了，现在的孩子们越来越聪明了。 对，不像我那个年代了。 我们今天要再聊这个。 对 对 对，嗯，其实因为大家其实这个白雪公主的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所以你想怎么样给她创新或者怎么样是需要一定的功夫的。但是我们演员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在唱呀，在表演上，在努力的希望把这个和小能让小朋友接受。然后我们的这个导演呢是一个是瑞典，他有好很多重国籍、 嗯、 他有很多的那个文化背景， 嗯， 然后他在舞台设计也是他，所以他就是因为他有很多的不同国家的那个文化背景，所以他在用在这个舞台设计的时候运用了很多他的这种创意。比如说像小矮人，其实我们印象里小矮人都是矮矮的嘛、 嗯、 但是实际上我们演员歌唱演员不可能就是 都是那么矮的，不可能那么矮，大多数应该全都比我高吧，比白雪公主高。 嗯， 所以他就在我们的那个布景上，就在我们的房子呀或者是蘑菇啊，他可能也会做放大比例，这样就会显得人小小的。 嗯， 然后呢他也会做一些多媒体的一种设计，比如说把白雪公主的这些影像拍下来，到时候可能会在屏幕上再投影再放大，他用很多一种不同的一种手段吧，在吸引观众，然后再试图让小朋友去理解去接受。 嗯，其实让我注意到咱们呢是叫儿童歌剧白雪公主，你要是把这个歌字儿先拿开的话，其实就是儿童剧白雪公主。因为我们都知道儿童剧咱们有专业的院团，比如中国儿艺、北京儿艺，而且他们有专业的儿童剧的演员。 嗯， 儿童剧的演员其实在演这个舞台剧的时候，和我们演正剧的一些演员，他们的表演方法、表达方式是基本上都是不太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 对，那我相信你们二位肯定不是学儿童剧出身的哈，所以在演这个儿童歌剧的时候就加了一个歌字哈，歌剧的时候是不是导演也会要求你们向儿童剧演员靠拢，或者说有没有让你们去学习一下感受一下儿童剧该怎么演呢？ 我来两句。 王老师， 这个导演倒没有细跟我们，因为他是一位外国友人嘛，对，他倒没有细说，就是说让我们去怎样学习什么。但是呢，我们其实在他的这种引导的过程中啊，我们还是考虑到了很多问题。就像您说的，这个儿童艺术剧院的演员和人民话剧艺术剧院的演员，他们演戏的风格应该是完全不同的。 嗯， 因为我也有好几个同学是儿童艺术剧院的，演这种儿童剧的。有一位老师，我当时上学的时候，那老师都40多岁了，快50了，上去演一个小孩啊，那，哇！我当时看的有点哇， 震惊， 震惊，真的，他能够演小孩，演的真的就像一个孩子一样。 对。 哇，觉得这真的是技术。所以对我们歌剧演员来说，我这部儿童歌剧《白雪公主》是我演的第一部儿童歌剧。 哦， 对，所以我以前演的呢，正歌剧也好，喜歌剧我都演过，但是真的没有接触过儿童歌剧。所以昨天晚上我在家睡觉的时候，我还突然想到了，哎，那一段唱的时候，导演一直让我怎么样去比划，让我的情绪不要掉下来，一直不要掉下来。为什么？哦，作为一个正歌剧演员的，可能演到那个时候情绪卡收住了，到这儿。但是小孩这个时候，他可能他不希望，他的情绪还在那儿呢。 嗯， 你让他那么快的控制下来、冷静下来，他不可能的，对吧？ 对。 所以我就想，哎，我唱这几段的时候，能不能不要太正？ 嗯， 笑着点、逗着点唱，包括去把你的音色，就是你歌唱时的音色，都要转变一下，不用那么的美声、那么立体。 对。 那么大的共鸣，刚才主持人说知道我们美声特别的需要共鸣，需要腔体。其实在那种小剧场，我们那小剧场也不大，大概500人哈，500人的小剧场不需要那么大的音量了，我们歌剧演员是完全能够做到的。所以呢，这个时候我觉得就应该改变一下你的音色。就像我那会儿看到的那个四五十岁的老师，他在演一个小孩之后，把他说话的声音，哎呀呀呀呀，怎么给他放小一点，能够更加的离儿童更近一些。就像咱们看一个动画片《喜羊羊》呀，《灰太狼》也好，它里边说话其实都是大人配的，但说话的时候总是带着那么一点点的不一样的音色。 对， 对，可能孩子们就会跟你更近一些了。 对， 对， 对， 这是我的一点理解。 哎呀，说了这么半天，其实我们特别期待，哎呀，究竟白雪公主一亮相她会怎么唱、怎么说呢？ 老美了， 不妨听一段呗。 哎，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听到的是白雪公主的这一段歌曲，名字叫做白雪的故事。 雪白的肌肤为我最纯洁的祝福，父王盖我无的眼中，愿我永远只看见

别紧张哈。 你要这样子看着 我已经做好准备。 你要就做。好的， 来请出两位嘉宾啊！白雪公主的扮演者张欣，欢迎张欣老师。 你好，大家好。 嗯，我们再来请出王子的扮演者王泽南，欢迎您。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刚才王老师不是说了吗？他们剧组选演员的标准就是一个字白，但是我怎么发现现在王老师的脸变红了呢？防冷涂的蜡吗？ 因为87.6太热情了。 不许把我们的秘密说出去。 现在内心非常的火热。 火热是吧？ 火热是因为上半段他只唱了一首歌。 这不过瘾呐。 内心当中压抑着小火苗，所以把脸都给憋红了。 真是。接下来20多分钟就来一个咏叹调吧。 哎呦。一用他调不够，20多分钟一片段是吧？ 太整 气 了。 得嘞得嘞，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的是由国家大剧院带来的儿童歌曲《白雪公主》哈。 嗯。 其实我觉得对于这样的一个题材的尝试也是很难把握的。那么两位跟导演、跟编剧、跟其他的演员的合作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非常好玩的事情呢？ 对，尤其是那个演什么魔镜魔镜啊，那个 叫皇后那个， 对， 给你毒苹果那个， 对，就是那个反面角色是谁来演的呢？ 皇后，我盛情邀请大家去剧院看，因为我觉得皇后这个演出是一个绝对大的亮点和爆点，每次她演那一段我都忍不住笑。 为什么呀？ 就是、 能透露一些些吗？ 一些些就是。会颠覆大家对皇后的一种看法， 就大家都爱上她了，那也 有可能到最后小朋友们走的时候又说了一句话， 哎，为什么不是白雪公主？ 我们这个剧好失败 啊。因为导演想阐述的一个观点是什么，包括编剧好像他们一起今天说到的，就是他们不希望把皇后定义成一个坏人。 嗯， 哦， 在皇后自己的角度上，他认为他做的什么事情都是对的。 嗯， 所以对于这个白雪公主的成长来说，皇后也是她白雪公主成长中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个 算是一个助力， 哎，一个助力，对，一个助力点，对，嗯，就说她最终不想把这个皇后设计成就是一个坏人，嗯，坏到骨子里的，还不是那样。 也真是，我觉得咱们小时候啊相对来说比较单纯， 对， 就是是黑就是黑，是白就是白。 可现在的小朋友其实都比咱们那时候要聪明些， 哦， 就你会发现他很小就已经有自己的世界观了， 嗯， 你没法去骗他，你也没有办法让他相信你说对就是对，你说错就是错的东西。 简单来讲就是你糊弄不了他了， 你真糊弄不了他，嗯，所以我觉得其实导演这种改编也有他自己的用意在。 对， 对， 它有它的含义吧，就是当时听导演阐述的时候，这是我活这么久第一次觉得白雪公主原来是这个意思。他就说其实白雪公主和皇后其实是一个女人，女人的正反面， 嗯， 女人会有年轻的时候像白雪公主一样那么年轻漂亮白白的，但是呢你年纪会增长，会到一个相对成熟，脸上会有褶子，会慢慢开始衰老。只是说他们对于美的定义是，就是一个是积极的，一个是消极的。 嗯， 然后当白雪公主不被绸带缠绕还有毒苹果，其实都不是说皇后硬塞给她的，是白雪公主自己接受的，说看到绸带哇好漂亮的绸带呀，自己想吃， 嗯， 然后苹果说哇好美好美好美好美的苹果，我想吃一口，都不是皇后逼她吃的，是她自己， 嗯， 所以就说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说给大家就是传递一种就是女孩在成长过程中也许会受到诱惑， 嗯， 可能在成人后也不是这么一帆风顺，但是最后还是会回到一个真善美的东西，她还是，但是在这个过程还是会教给大家有一个不同的看法。 对对对，所以呢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的就是这部歌剧特别邀请到了瑞士的著名导演舞美设计师斯蒂芬格劳格雷先生来指导。那么两位和这位格劳格雷先生合作的过程当中感触如何呢？他是一个很严厉的导演吗？ 不 啊，不是， 我觉得导演，今天我在跟张欣还在说，哇，导演简直就是真的就是个王子。 对 啊， 导演个子比我还高， 比你还白， 一米九几， 一米九几， 哇，哦，那当然很白了，绝对比我白，大长腿， 哎呦， 哇，那个他的那个，虽然他年龄也应该说也 50多了 啊，50多，但是他的气质，他的状态，哇，太好了，帅， 帅， 个高，大长腿。然后他讲戏的时候非常投入。 嗯， 今天真的有一段拍戏的时候，在拍王子和万事通，万事通就是七个小矮人当中的一个。 嗯， 在拍我们两个人之间一段戏的时候，导演抱着我，因为导演个子要比我高嘛，高一些嘛。但是他抱着我的时候，他真的他演的就像一个小矮人一样，他把这个对王子，王子看到这个小矮人一开始还是有一些不屑，但是呢，小矮人一直在跟王子哭诉白雪公主她吃了毒苹果讲为什么她不理我，然后小矮人有点着急就抱着王子，就是那个排练的过程中在给万事通讲戏的时候，哇，我觉得他真的他演的太好了。 嗯， 然后他直接就把那个戏那个人物那个情景就传递给我们演员，所以很直观，特别的好，这个导演。 嗯， 用心。王鑫呢？啊，张鑫呢？ 我觉得是第一非常好沟通、 嗯、 我觉得因为不同的文化，然后有不同的语言，然后对于一个戏可能我们有中国小孩，有中国小孩对白雪公主的看法、 嗯、 可能外国人有外国人对她的，所以嗯，这个沟通上是非常重要的。她也很就是很能接受我们的一些可能创意啊想法什么的，然后她也会提供给我们更好的就是塑造这个角色的一些建议，所以我们在这个上头我觉得工作还是很开心的。 对， 非常开心、嗯， 之前其实创造过两部这个儿童歌剧哈、 嗯、 有没有跟之前的一些就是创作团队啊取取经，或者是说跟他们聊一聊，就是小孩子比较喜欢什么样的一些桥段呢？ 我之前演过阿凡提的故事、 啊、 我演八一老婆的 八一 老 爷 的 老 婆、嗯、简称八婆、 啊、那个形象肯定是招人讨厌的呀， 对，特别招人烦，然后呢也是比较的八婆 啊、 比较八婆一点， 从八婆跳到白雪公主，你这跨度也够大， 相当大。所以我在演出方面，或者是我还是稍微有一点经验，就是小孩真的是控制不住。 嗯， 但是呢，他们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精逗，就是你得去逗他们 啊、 嗯。就比如说小朋友这个好不好呀？好，这个还不好，你们开不开心？开心，这个他们还是就是比较互动，他们的环节他们特别喜欢。 嗯 嗯， 哎，正好说的互动，其实儿童剧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互动。 嗯， 你们里边专门有设计吗？ 有， 白雪公主有。 怎么设计的呀？就是固定的环节，还是说会有一些即兴的表演？ 嗯，有固定的环节，但是就是表演上我们肯定会稍微有即兴的，比如说让白雪公主留下来，留在他们小矮人家的时候，嗯、小矮人都会征求小朋友的意见，小朋友们，你们说好不好呀？要、 啊、 说不好就尴尬了。 对， 那我带头去。 所以他这个即兴就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基本都是即兴跟互动。 嗯， 今天在聊，如果真的问到小朋友这部喜不喜啊，喜不喜欢？不喜欢。但是你要如果按着台本，你肯定没法接了，你就得自己怎么把这个话题再拽回来。 嗯，但其实一般来说，小朋友倒没有那么复杂。 对， 就是他们很喜欢惩恶扬善。 对， 就说他能让小朋友看出来这是一个善良的人，小朋友一定会说好。我记得曾经大帅演过那个一个特别坏的角色的儿童剧哈，就是 我们另外一位主持人， 对，我们另外一位这个男搭档，然后他演过一个就是类似那种又不爱洗澡啊，然后一个特别坏的角色，后来小朋友都说他下去，快点下去，就是完全惩恶扬善了，就是小朋友会根据，如果说本子写得很明显，我觉得他们会根据那个本子去跟你们一块， 确实是他们分辨是非的能力非常强，就超乎了我们的想象力。 对 啊，那接下来时间咱也说说七个小矮人呗、 嗯、 啊，这七个小矮人是也都是咱们国家大剧院演出团队的吗？演出演员队的吗？ 对 对 啊， 基本上都是、 嗯、基本上都是， 对， 哦， 嗯， 那他们在扮演的过程当中对这个角色的理解有没有跟他们沟通过？ 因为小矮人就是几乎七个小矮人几乎都是我们国家大剧院合唱团的演员、 哦、 啊，因为我们合唱团几乎每个月都有不同的剧目在演、 嗯、 所以他们在剧目表演演唱方面都非常的成熟， 嗯， 所以在演出方面其实我们跟他们搭戏也是很轻松很快乐的，他们自己对自己每个角色的设定想法都有自己的看法。 嗯 嗯， 对，而且其实七个小矮人他们会有七种不同的性格， 嗯， 如果比较了解这个故事的朋友都知道哈，就有好像有个爱生气的、嗯、我记得， 对，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都知道的， 对， 应该是个 万事通， 万事通、 哦、 爱睡觉的， 懒虫人、 哦、 万事通， 小糊涂， 开心果， 开心果， 对， 哎，馋嘴的， 馋嘴猫，对， 嗯， 你看你白雪公主天天跟七个小矮人在一起，王子，毕竟我王子，跟他们接触的还是少， 少， 王子也是一家人嘛， 啊，哎，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两首合唱作品当中，有没有是他们七个小矮人演唱的呀？ 就是他们的， 就是他们， 哪首啊？ 这部戏，我们这部戏还有一个特点，没有合唱， 嗯， 因为它是一个小制作，也是考虑到了成本嘛。所以呢，一共在舞台上一共只有11个角色，加上七个小矮人只有11个角色，所以说里边的很多的重唱合唱的地方大部分都是由七个小矮人来完成的。 嗯，他们其实也起到了一个这个现场烘托气氛的作用，是吧？ 嗯， 那我们来一块儿听一听。 好，听听这首歌曲吧，名字叫做彩虹王国。 是你国度，星光灿灿的森林中，啦啦啦，住着我们几个好朋友。嘿，我们比赛着财宝石油，青橙黄绿青蓝紫，我们要拥抱最美的天空，啦啦啦，我们要拥抱最亮的星空。青橙黄绿青蓝紫，我们是快乐奔放的好朋友。嘿，青橙黄绿画一道美丽彩虹，写上我们的梦，照亮着星光森林。哎， 不分西东，万事通，我总是装傻不懂。瞌睡虫，我总是爱做美梦。 啦啦啦，梦里有我们的精彩故事。赤橙黄绿青蓝紫，我们是快乐奔放的好朋友。嘿，赤橙黄绿青蓝紫，画一道美丽彩虹，写上我们的梦，照亮着星光森林。嘿，赤橙黄绿青蓝紫，我们是快乐。 国家大剧院以格林兄弟同名童话故事为基础，将白雪公主的故事重新改编并创作为儿童歌剧，享誉世界的故事，引人入胜的音乐，缤纷斑斓的舞台，将带着孩子迈过歌剧高大上的门槛，轻松走进歌剧艺术的奇幻殿堂。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和您一起唱着动人的歌谣，踏起轻快的舞步，感受儿童歌剧白雪公主的独特魅力。 北京时间的20:48，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今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介绍的是国家大剧院版的儿童歌剧白雪公主。 嗯，刚才我们也听到了一段这个七个小矮人的片段哈。 对， 哎，你会发现他们的性格真的是特别的鲜明。 哎， 比如说那爱生气 戏的，一唱出来你就感觉他都是 满脸通红。 哎，对，然后还有什么那个比较懒的呀什么的，反正他每个人的个性都非常的鲜明啊。小朋友很喜欢这种鲜明的个性。 对，而且我知道导演为了能够就是在舞台上呈现出每一个角色不同的性格、不同的侧面，也使用了很多的方法。就比如说，听说你们在舞台上大量的运用了一些镜面的处理，是吗？ 哦，对。 啊，那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呢？ 我们现在只是看到设计图，就是他可能就想，因为是小矮人不是挖矿石的嘛， 对， 他就是想打造出一种闪闪的，就感觉是矿石山的感觉。然后因为 bling bling 的，对，然后因为可能舞台就是我们是在小剧场，稍微可能场地有时候局限性，所以他要在同一个空间里头创造两种不同的世界，一个是皇后的王宫，一个是小矮人的家，所以他可能在这个上头会有 转台 处理。 这是舞台的部分。其实包括像舞美的设计、服装的设计，这次也是特别有亮点的，对不对？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我现在还没看到王子的服装，但是我 特别期待吧， 很期待。但是我已经看到了七个小矮人的服装。 哇， 演员真的还是不容易。 为什么？ 虽然他们的服装特别的好看，但是穿在他们的身上对于演员来说还是有点困难。因为他们在演的时候，七个小矮人不可能像现在正常人一样，你看那个童话里画的都是大肚子，所以给他们外加了一些这个 外挂 的假体。所以呢有的个子很高，你要是太瘦的话显得高，所以把他弄得很胖，就是真的像一个小的时候童话里看到的漫画上看到那种人物一样。所以戴假体，包括他们还戴面具，面具就像这个 脸颊 苹果肌这个大鼻头，然后都会有。所以其实歌剧演员在唱的时候，可能对我们来说这就是一种负担了，还是 对， 但是呢还是会努力去把它做好。对， 就重点的白雪公主呢，没说了你自己啊，你看到了没？ 我必须看到了，也是了，非常漂亮。 就跟我们看到的童话当中的那个图片是一样的吗？ 几乎是一样，因为那个形象 太经典了 ，你没法改变。你要是换一个小孩，就说这谁呀？他就不能理解了。 对， 这是灰姑娘，因为她穿蓝裙子。 对，你看每次拍就是类似这种童话改编的电影的时候，就是女主角的裙子都会成为媒体竞相报道的亮点。 对啊，就像上一次好莱应该是迪士尼拍灰姑娘，她那条蓝裙子在参加那个盛大的舞会的时候，真的，她那个特效做得太棒了。 对， 当然她本身裙子也非常大啊， 而且全都是好像什么什么水钻呐 啊之类 的，就满条裙子都是。其实到底穿成什么样，也是大家能不能带入到童话当中去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啊。 对， 所以说这次服装设计也是有大师参与制作了和设计是吗？ 对，好像是导演可能。 也参与了，对，这次 是一个法国设计师， 对， 哦， 那个女设计师，对，也是从外国请来的，国外请来的，因为这个故事它毕竟还是一个格林童话中一个外国故事，所以它的服装还是要跟这个人家原著的这个童话中要更贴近一些， 对，我相信肯定啊，王子呀，公主呀，穿上这个大公主裙儿、王子的服装，往那一站，往舞台上一站，那气场肯定立马就变了，对不对？ 我还以为你想说就认不出来了呢。 听声我能听出来，我告诉你，哪个是王子，哪个是公主？怎么着？两位也是酝酿多时了哈，也为我们现场来一段两人在剧中比较少见的合唱的部分吧，好不好？ 对，还真是比较少，剧中唯一的一段， 就一段啊， 男女二重唱 啊。 这个场景是哪个？是白雪公主活过来之后那块是吧？ 是在被王子轻轻的一吻之后，那这个时候爱情的萌芽就产生了 这一段在导演设计是在一个像皇宫一样的一个场景里头，它会下来很多那种大家印象的 灯呀， 宫廷式 的吊 灯，然后是在跳舞跳华尔兹，然后跳一段，然后我们俩相视一望。爱情 萌发了， 对， 那这段是不是要 好甜蜜？ 先听为快呢？ 我先，毕竟我们俩是原配搭档，我先唱两句啊。 好的， 从头来， 行， 先来，这就来几句啊。我 独自寻找水晶般的灿烂，直到遇见了你，我才找到答案。 我睁开双眼，你温柔地看我，在你的眼里看见了永远，从此不再孤单。你就是最美的答案， 最美的答案，让我变得勇敢。都消散，只留下幸福美满。 太棒了！ 哇，幸福美满哦！ 啊，我觉得就是最后，白雪公主深情忘了王子，王子忘了回眸看一眼白雪公主。 对，王子适当的也要表示一下矜持嘛。哦， 王子看了我们 一眼，毕竟已经亲过他了嘛，是不是？ 哎呀，太可爱了！这就是我们为大家来介绍的国家大剧院的儿童歌剧《白雪公主》，其实看点特别多。 对，真的，而且你看刚才他们在这个就是一块儿合唱的时候，就是那个音乐包括他这个泛音那种融合的感觉，其实看现场就听现场的话可能感染力会更强。 对， 就是说如果说通过电波哈，其实它会滤掉一部分的泛音，但如果刚才像我跟磊哥我们两个人坐在这儿，就会明显感觉到他们两个这种泛音的契合。 对 对，就在一个音域里面，对，你会觉得特别震撼。所以我知道为什么小朋友那么能融入进去了。 对对，同时爽的这席话呢也说明了一个道理，一个问题，就是像话剧像歌剧这样的艺术一定要走进剧场， 对， 去现场聆听，现场观看，那才是最震撼的。 对， 对吧？哈，好了，最后一点点时间，来两位也向我们的大朋友、小朋友发出邀请，邀请大家一起走进剧场，关注咱们国家大剧院的这版儿童歌剧《白雪公主》吧。来，咱们王子楠先来。 大家好，我是在歌剧《白雪公主》中扮演王子的王泽南，欢迎大家在3月9日到3月14日之间走进国家大剧院小剧场来观看这部专门为您和您孩子设计的儿童歌剧。白雪公主 哦， 谢谢谢谢，掌心。 大家好，我是国家大剧院住院女高音，我叫张欣。很希望，很期待3月9号，大朋友带着小朋友一起来我们的剧院收看这部儿童原创歌剧《白雪公主》。 嗯。我们也非常期待哈，因为今天来的这两位嘉宾，其实你会发现他们本身无论声音呢还是表达都特别有感染力。 嗯，是的，我们也非常期待的这样的一部儿童剧能够成功上演，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享受哈。好了，那今晚的演艺群英会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赵爽，稍后是听听好耳朵， 我们明晚再会。 明晚再会啦。 快来亲亲，来亲亲，快来抱抱，未来在招手， 招手， 瑟瑟发抖，高高兴兴，我们在歌唱，拥抱世界，拥抱快乐，世界多美妙，幸福就在那，抱抱，举手不闪耀， 闪耀， 我们一起来抱抱，爱把你美好，快乐就在那，抱抱，年复一不老， 唱一唱啊跳。 丢掉烦恼，拥抱快乐，留下美好，丢掉烦恼。